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小而美的奢华精品酒店当中，其无边泳池可谓是独具特色，它们或是悬浮于城市之巅，或者是屹立于山崖之上。很多这样的酒店凭借着他们独具特色的无边泳池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来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世界各地这些奇妙的无边泳池。说到无边酒店，可能朋友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城市之巅无边酒店便是新加坡的金沙大酒店了。的确是这样的，金沙酒店的无边泳池的确非常的辉煌，很高很宏伟，而且上面的绿植丰富，整个可以俯瞰新加坡不说，还能够看到印尼的部分城市和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地区。但是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新加坡另外一个拥有无边泳池的酒店，它就是位于新加坡五级市区的纳欧米酒店。酒店经过重新装修之后呢，小而精，小而美，这样的理念在这个酒店也是发挥到了极致的程度。屋顶的无边泳池可以欣赏到新加坡壮丽的城市景观，在泳池中呢，也可以享受到清凉时刻，或者你可以选择在日光床边放松一下，读一会儿书，让时间一分一秒的就在指尖溜走，享受这一份喧嚣中的宁静。 如果说在现代化的大都会当中拥有顶层这样的无边泳池不算什么稀奇的话，那接下来碉堡之上的无边泳池会不会盖到你的点呢？那接下来我们去往西班牙的马洛卡岛，那里有一个叫做 Cap Rocket 的地方。Cap Rocket 酒店的前身是一座修建于19世纪的军事要塞，这里呢保留了原来的吊桥、碉堡和射击垛。那么现在呢，酒店的无边泳池已经被盆栽的乳香木、摇曳的棕榈树以及舒适凉爽的白色皮革太阳床包围了。坐在泳池边上饮一杯鸡尾酒，在厚重的历史感和浪漫的情调中，将整个帕尔马湾的景色尽收眼底吧。希腊的圣托里尼岛是一个浪漫之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去往圣托里尼都市酒店，去感受那里的冰与火之间的无边泳池的曼妙之处。时尚又高雅的圣托里尼套房酒店就坐落在悬崖的边缘，可以欣赏到壮观的火山和远处的海景，在这里你可以终日无所事事。在酒店的无边泳池中凝望爱琴海和蔚蓝的天空，让云朵、飞鸟与游艇间充盈着你全部的视线，等待海面上的荧光逐渐被夕阳染成金色，这就是你一天要做的事情。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接下来呢，我将继续带领大家寻找那些精致而小巧的拥有无边泳池的度假酒店。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海上翡翠一般的无边泳池，那就是马来西亚邦格岛的绿中岛度假酒店。可以说这里是雅致与宁静的一个缩影，帕瓦罗蒂曾经来过这里，他见到这样的场景曾喜极而泣。绿中岛度假酒店呢，位于马来西亚西海岸的一座私人岛屿之上，当你在酒店的无边泳池当中嬉戏玩耍的时候，可以欣赏到远处茂密的热带雨林，而眼前呢，你可以看到绿松石一般颜色的海洋和白色的细软沙滩，配上一杯鸡尾酒，或者是奢侈的享受一段舒适的 SPA， 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将你带入到一个私密而又浪漫、远离喧嚣的新世界当中。接下来我们去往哥伦比亚，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古城之上的无边泳池将会带你穿越时光，进入古色古香的历史当中。在哥伦比亚的北部海岸的历史名城卡塔赫纳，卡塔赫纳酒店就坐落在古色古香的鹅卵石街道之上。酒店的屋顶露台拥有一个无边泳池，可以360度无死角地观看整个场景。这是一个历史古城，在此呢，你可以充分地感受得到历史的殖民地建筑风格和现代风格的相融。而在泳池上方的屋顶露台呢，有一个空中小酒吧，当你玩累了晒够了，当然可以在酒吧放松心情小酌一杯。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菲律宾的薄荷岛，伊斯盖亚海滨度假酒店正在那里等着你。可以说菲律宾薄荷岛的伊斯盖亚是一个未经破坏的海滩伊甸园，度假村的心脏地带是一座让你亮瞎眼的无边泳池，这里与广阔的大海的胸怀会融为一体。当与这一片耀眼的蓝色和无尽的大海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可以沐浴海风的沁凉，日落的余晖，或者是品上一杯酒，享受私人银白色的沙滩。在这里远处浩渺的海景，让你所有的烦恼都会抛之脑后。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无边泳池堪称是世界上最浪漫的无边泳池，它就是意大利 伊奥利亚群岛上的特里西亚海滨度假酒店。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的伊奥利亚群岛上，特里西亚远离了大陆的喧嚣，这里拥有明媚的阳光。对于向往阳光、安享宁静的游客来说，这里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这里拥有一个无边泳池，你可以在泳池边的遮阳伞下享受一个宁静的下午，或者让清澈的海洋、柔和的海风、还有灿烂的阳光以及纯粹的放松将你包裹。到了傍晚呢，你还可以欣赏到伊奥利亚群岛的壮观海景，在令人动容的日落之下和太阳有个拥抱。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悬浮在山谷中的无边泳池，那么它呢就在印尼巴厘岛的总督岛上，正如它的名字隐秘岛度假村一般，这里的确够幽静够隐秘。伴着宁静迷人的山谷，便是昔日皇家贵族所青睐的度假胜地隐秘谷度假村。酒店著名的双层无边泳池悬浮于山坡之上，享有一览无余的山谷丛林美景。在这里你可以在泳池当中欣赏对岸隐没于丛林里的寺庙，或者在泳池边的沙发上静静地冥想。而到了日暮时分，无与伦比的壮观美景和光线的层次相得益彰，会营造出一个让人看了就不会忘记的迷人景色。而此时此刻呢，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想伸手去摘下天边的那一抹彩霞。 They say you devastate, and I'm gonna back them up. I was warned, wasn't I? Warned, wasn't I about you? Lay so low, just lay real low. When he wanders off, no one will know. I was warned, wasn't I?Warned, wasn't I about it? But I don't listen well to anyone but you. And what I should have known is never what I'll do. So come on, baby, never stay, may leave me hanging and waiting. Come on, baby, never stay.Get me just where you never wanted me. Then run, run, run away. Oh, run, run, run away. Run away.Shaking down, settle in. Oh, where we started so half-hearted, weren't you? Just let him be, they say, just let him be. Can you see he's a broken man? Not fit to fight for wrong or right. listen well to anyone but him. And when he said I love you, I thought we could begin. So come on, baby, never stay, may leave me hanging and waiting. Come on, baby, never stay, may get me just where you never want. Then run, run, run away. Oh, run, run, run, run away. Oh, run, run, run, run away.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接下来呢，继续带领大家去寻找世界上最浪漫、最神秘、最有情怀的无边泳池。那接下来我们去往绚丽而又梦幻的无边泳池——马尔代夫浮花芬岛的度假酒店。在马尔代夫的浮花芬岛上，拥有一个恐怕是世界上最炫的无边泳池了。泳池呢，位于酒店的中心区域，是一个梯形的设计。无人打扰的时候，这里如同一方明镜，分外有味。而到了夜晚时分，池底会闪出许多的小灯，如同星星一般，格外的梦幻。除此之外呢，度假村里还有很多别墅中心地带，也有私人的无边泳池，海天一色，一真一幻，如痴如醉。难怪周杰伦会选择在这里向昆凌求婚呢。最后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在岩壁上生长出来的无边泳池，这个泳池和周围的环境融合的完美无缝，这里就是墨西哥的芝华塔尼欧。酒店的无边泳池仿佛是一颗披着奢华貂皮大衣的蘑菇立于岩壁之上，三层的建筑非常的醒目，让人过目难忘。在这里可以将芝华塔尼欧湾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无边泳池是悬于半山腰之上的，不论是远眺海景、沐浴夕阳，或者是仰望星空，你都可以自由自在，如此惬意，尽情挥洒在这浑然天成的全景当中。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